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到空军飞行学院正值出操时间，操场上一队学员在跑1万米，汗衫、军裤、解放鞋，头发短极了，要不是因为是黑色的，远看就是光头。他们显然跑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拉得很长，跑在前面的步履还算矫健，落在后面的个个气喘吁吁。终于有一位跑不动，开始走，只是两臂端在腰间。一个人嗖的骑车而至，手拿小竹竿一戳他的背，吼：“跑起来！”这一幕被乘大巴路过的鹏飞们尽收眼底。鹏飞忍不住对身边的罗天阳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罗天阳忙以食指按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同时伸长脖子看坐在前面的两个接站干部，见他们好像是没听到，方才放心地收回身体。鹏飞和罗天阳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与鹏飞的单枪匹马相反，罗天阳全家出动，妈妈、妹妹、弟弟都哭了，罗天阳和他爸眼圈也红了，一家人尽情哭泣、悲伤、幸福。父亲哑着嗓子嘱咐儿子到那儿记着找张穿军装开飞机的相片寄家来。该上车了，妹妹哇的哭出声来，罗天阳从提包里摸出个手巾包塞给妹妹，让她和弟弟一人俩，里头是4个煮鸡蛋，妈妈给她带到路上吃的。妹妹不要。罗天阳说：“哎，我睡一夜就到，到了那边有人接，用不着吃。”坚决让妹妹拿上走。火车开了，罗家四口高高低低伫立月台目送。火车带起风，撩动着他们的衣襟儿、头发。罗天阳，这泪就流下来了。也许，这就是亲人。在一块儿，打；分开了，想。那一刻，鹏飞庆幸自己不让父母来送的英明。妈妈肯定会哭，她肯定受不了妈妈哭，可是呢，又不愿意当着父亲的面掉泪，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火车正点到达，车站外，空军 A 飞行基础学院的接站牌旁，站着两个空军军官，旁边聚着20多个穿着各异但都提着大包小裹的男青年，其中一个人身上还斜挎着吉他， 姿态神情巨潇洒。鹏飞罗天阳出战后毫不费力就发现了这醒目的一群。一个军官为他们在名册上做了登记后说，只差一个了，那个人所乘的火车还有几分钟就到。20分钟后人到了，手提着深灰塑料格提包，包上穿军装带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头像依稀可辨，是宋启良。大巴驶过操场向学院伸出去，一路其他声不断的车厢一片肃然。适才操场上的一幕将艰苦、严格、严酷等熟知的字眼瞬时具象化了。这一段膨胀于胸的脱颖而出、高人一等的优越喜悦迅速的冷却，好比千辛万苦甩掉无数对手登上一座山，刚刚喘了口气还没有完全喘定，就发现眼前还有座更高的山。更致命的发现是，这座山后还将会有山。他们踏上的淘汰之旅名不虚传。车在树荫掩映的一幢三层楼前停下，车停下了，到了，学生们提着包和心默默下车。这批学员总共561人，为一个大队，团职编制，下分四个学员队，营职编制。这幢楼是一分队的学员宿舍。一队长个头中等，81字样的棕红军官腰带紧束，宽肩窄臀，完美的男性三角，隔着军装都可确定裹在里面的身体除了骨头全是精肉。此人丹凤眼厚嘴唇，却既不显阴柔也不显憨厚，目光大多是平静，时而眼波一闪便会如寿光钻石般射出一束凌厉。100多个身着五花八门老百姓衣裳的准军人们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尽量地挺直了腰背。正式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他说正式是因为此乃全队学员到齐后的第一次集合。我是你们的队长，我叫徐东福，徐是徐向前的徐，东是毛泽东的东，福是。与此同时，鹏飞顺着对方的思路快速在脑子里搜索，无果，兴致盎然等。等待徐东福对他那个俗气的福作何豪迈的注解，徐东福说，罗斯福的福。学生们发出恍然会心的笑，谁都没能想到他会对应到美国人身上，还挑了个最大个的，你还不能说他对应的不对。宋启良也笑，他笑是因为大家笑，这时候他不可以显出与众不同。徐东福做完自我介绍，教导员于建立做自我介绍，分班，9个班，3个班为一个区队，一个区队一层楼，鹏飞一区队一班，与宋启良同班，罗天阳2区队4班，与跨机他的那位同班，此人姓康名正直。区队长班长由学员担任，具体由谁 待定。 解散。刚到的学员回宿舍放东西，十分钟后听哨音集合。一班宿舍六张上下铺，床前有名字。鹏飞找到了自己的床，床上被褥俱全，床单平整如白纸，棉被叠出了金属的棱角。鹏飞立于床前，竟不敢戳碰，生怕弄走了样，没法恢复。 是不是没想到啊？整得跟兵营似的。 一个声音响起，鹏飞回头，说话的那人一头卷发，额上一道很深的抬头纹，时髦和沧桑混搭。他叫李伟，比鹏飞早到一天，以过来人的口吻接着介绍， 老学员叠的，给咱们树榜样呢。 鹏飞点点头。三分钟后，宋启良第一个来到集合点，笔直站立等候。鹏飞随大溜出来的，李伟最后一个。徐东福站在树荫下静观，时而眼波一闪。队伍到食堂，半小时吃饭，吃完饭听哨音集合，再次集合到俱乐部的乒乓球室，里面十来把椅子一字排开，每个椅子后面一个老学员，汗衫军裤解放鞋，头发极短，人手一把剃头家伙。徐东福下达命令，现在理发，一班学员先上。学员有的竟忘了自己是几班，轻微的嘈杂一阵。一班学员方挤挤挨挨的在椅子上落定。鹏飞旁边是李伟。理发师开始工作，屋里推子剪子声响作一片。鹏飞一声不响听任头上动作。李伟在身边道， 哎，老学员有镜子没？ 得到的回答是，我就是你的镜子。 李伟叫着，哎，拜托拜托，手下留点情啊，我这是自来卷，全身上下就这么点优势。 哼，就算你全身都是优势，想让谁欣赏啊？新学员三个月之内别想迈出学校大门一步。 啊，三个月不能出大门？人别的军队院校怎么没这规定？哎，我有个表哥。 这里不是别的军队院校，是飞行学院。飞行学院有三个月的试学期，试学期不合格者随时走人。再没听李伟说话，鹏飞斜看，见他眼嘴皆闭，状若泥胎，看不出是听天由命还是安之若素。理完发，队伍再次集合，果真无需镜子，只消看一眼他人便可知自己。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走哪儿啊？干什么？不说。队伍回到宿舍楼前，徐东福下达命令，现在去宿舍拿毛巾肥皂，三分钟后听哨音集合，解散。这一次准军人们呼啦啦地向宿舍跑，争先恐后，之前的散漫少了许多。一个早晨的经历似令他们有所明白。哨音再次响，再次集合，队伍到了澡堂门口，命令是洗澡，15分钟后听哨音集合。洗完澡集合， 到宿舍门口，被命把毛巾肥皂放回去，3分钟后听哨音集合。鹏飞把毛巾皂盒放在床下的脸盆，向外走，李伟跟在他的身后。哎，你猜下一步会让我们干嘛？无从猜起。李伟发表意见，你说他怎么就不能事先跟我们说一下啊？鹏飞想了想，大概这会使人获得一种权力在握的快感。李伟积极赞叹。这次集合是领服装，不是军装，是老学员们出操时的行头，衬衫、军裤、解放鞋。领回来换上后，再次集合。人还是那群人，已经统一了服装、发饰，立刻就不同了。不仅外在，更有内心，置身在整齐划一的集体，束缚感、紧张感会油然而生。徐东福在队前讲话，说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里有一系列的不许，比如不许不假外出，不许抽烟，不许谈恋爱，等等等等。最后宣布明天查体。听到明天查体，罗天阳大惊，他身高最终都没能够够着1米65，赵飞祖放过了他，这里能不能放呢？知道入学以后还要查体，但不知道刚来就查，本指望过一段时间身高会长上去。情急之下，解散后他拦住队长，问为什么刚来就查体啊？队长回答简洁，规定。罗天阳追问，如果不合格呢？队长仍然简洁，退回去。罗天阳再问，以前都合格，就这一次不合格也得退回去。这次队长只是点了一下头。绝望中，罗天阳与之讲理，那怎么能知道是以前查得准还是这次查得准？队长以最后的耐心回答，在这方面，飞行学员的身体方面，我的理解啊，基本原则就是宁可错杀3000，绝不放过一个。说完扭头就走开了，剩罗天阳站在原处动弹不得。肩被人拍了一下，他茫然转头仰脸，是康正直。这家伙比他高出去半头不止，脸呢却圆圆的像个孩子，那圆脸永远晴朗，无缘无故还会绽出更明朗的笑。喂，你身体有问题啊？他问，声很大。他注意到了罗天阳和队长的对话。罗天阳吓了一跳，向四周看看，气着说，你身体才有问题呢。康正直就笑了，眼和嘴同时弯起，你看你看你这人，我是想帮你。放低了声音，哎，跟你说啊，哎，我这个眼睛，他指着左眼，有点斜视，调那个数据和数线的时候，我看着是正的，实际呀，已外斜2度了。第一次查体有了经验，第二次查我就有意调偏一点，哎，结果就 OK 了。他们不相信，又让查，哎，还是 OK， 再查还 OK， 他们一点办法没有。哎，你什么问题啊？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解决。 好心，热心，可惜啊，与罗天阳没意义。次日查体，叫到袁于建立带队。走之前，徐东福告诉他，二区队四班罗天阳，那个个子最矮的学员，身体可能有问题，请教导员到时候记着，跟医生特别交代一下。学员姓名、形象特点、哪区队哪班，徐东福说得清清楚楚。他记住的不仅罗天阳，全队102个学员的情况，在他脑子里全都清楚。三天后，周末的傍晚，时近秋日，植物回光返照般的茂盛，树冠茉莉欲滴，夕阳金翅如燕。操场边并排停着三架歼五，身披晚霞，昂首向天，仿佛一声令下即可腾空而起。其实这是些退役的战机摆那儿供历届新学员畅想用的。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三天后，周末的傍晚，时近秋日，植物回光返照般的茂盛，树冠茉莉欲滴，夕阳金翅如燕。操场边并排停着三架歼五，身披晚霞，昂首向天，仿佛一声令下即可腾空而起。其实这是些退役的战机，摆在那儿供历届的新学员畅享用的。这几天，这届新学员都轮流来参拜瞻仰过了，在机身上留下了无数的汉字、手印、唾沫星子，相约或者对自己说，等发了军装就穿上，来这儿照相，寄回家中。军装还没发，飞机已经看过，这里暂无了新意，来的人也越来越少，周末几乎没人。第一个周末，难得晚饭后到就寝前一点事儿没有，你可以任意在学院里逛逛看看，洗衣服、写信，到服务社买东西都行，还可以去校医院看异性，那里头的几个异性，最年轻的也比他们年长许多，但到底是异性。三个月内除了那几位，他们只能是同性相见了。康正直和他的吉他头次有机会一展风采，坐在花坛的台阶上，他半仰着圆脸，微合着双眼，弹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身边聚集的人有七八个之多，康正直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众齐吼：“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娴熟的吉他，流行的曲调，奔放的青春，引得不少教员、老学员驻足。罗天阳一个人在歼五那里，机轮、机身、机翼，一点一点地摸过去。父亲让他照张开飞机的照片寄回去呢。他们家人从来没见过战斗机，严格说，飞机都没见过，除了天上飞的。他要让他们失望了。他曾找借口去过校医院，打听到他们区队有一个人体检不合格。自己的身高1米64.5，招飞体检的时候，在他的央求下写的都是1米65。这次不管怎么说，对方都不为所动，如实的写上164.5厘米，不合最低身高标准。个人前途 都顾不上想了。眼下他满脑子满心都是被退回去后怎么跟家里交代。院里的邻居，整个胡同的邻居，没人不知道罗家儿子要当飞行员了，小胡同飞出金凤凰了。哪知他这边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罗天阳离开监舞，往队办公室走，去找队长教导员，先确定再询问，问下一步会让他去哪里。他受不了被动等待的折磨。队长教导员都在，队长在接电话，接完电话对教导员说，大队长要求今天把体检不合格者通知到本人，明天收拾东西，后天走。说完了看罗天阳，那一刹那罗天阳的心沉静下来。意料当中的事情终得证实后的沉静，他立在那里等待宣判。队长却问，你有什么事儿啊？他没想到愣住了。队长马上又说，你先去把你们班康正直叫来。心哪，通通通的跳，血液奔涌，脸发烧发烫，恍惚间看到了队长眼里的奇怪，他转身就跑。夕阳已经落下去了，康正直仍在弹唱一无所有，身边聚集的人比刚才多了一倍，吼声就打出了数倍。哦，你这就跟我走。吼得树上歇气的鸟儿扑啦啦地飞。一曲终了，静了几秒，康正直手下流出了新的旋律，外婆的澎湖湾，遥远温柔。罗天阳多想让他就这么无忧无虑地弹下去啊。他是好人，热心开朗单纯，对他人充满了善意。但罗天阳不能，队长等着呢，硬起心肠走上前去。康正直，队长叫你。康正直手不停地弹着吉他问，什么事儿？他说了吗？罗天阳摇头，不敢更不忍。康正直仍那样弹着吉他问身边的同学，这两天我犯什么事儿了吗？笑着，一张圆脸被天边的鱼红浸染，明亮灿烂。这是同学们最后一次见到康正直的笑，从那时直到他走，他再没笑过。他是周一走的，当时同学们刚出操回来，看到他挎着吉他，穿着来时的衣裳走，身边教导员帮他提着提包，双方交错而过，他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第二个被淘汰者是八班的张乾。这天一队学员跟一位老学员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案子上练习叠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那块棉织物弄成统一长宽高尺寸的金属形状。这件事颇为不易呀，尤其是新学员新被子。学员们是一遍遍的练，队长徐东福四处逡巡，只要他看不顺眼就会 一把抓起拆散。彭飞被连拆了三次，第三次后他住了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心肌跳，手发凉，血液砰砰地敲击着额头的血管。关键时刻，他想起了父亲，父亲肯定经过了这个，父亲过了，父亲过了，自己就能过，得过，逢山爬山，逢河涉河，哪怕现在前方是悬崖，他也跳。徐东福一声不响在后头等，似在等他发作。他不发作，心平气和地拿过被子，重新开始。徐东福这才走开，面无表情，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是满意还是失望。半个小时过去了，在一次次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重叠中，越来越多的学员失去了耐性，动作明显的懈怠，张乾则干脆住了手。徐东福开口了，烦了吧？有人应声答，不烦。是罗天阳和宋启良，只有两个人的声音在众人的沉默中显得单薄突兀。徐东福说，只有两个人说不烦，不管他俩心里怎么想，至少嘴上说了，他就得为自己的回答负责，就得坚持下去。其他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一种回答，无声胜有声的回答，烦了。这次没有人说话。徐东福追问，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烦了？是。一个声音答了，声音不高，震动却如晴天霹雳，所有人都呆住了，包括徐东福。说话的是张乾。张乾的外貌极为普通，不黑不白，不丑不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话不多，按说应该是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色。但恰恰是他刚入学那天引起了全体的注意。他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到的时候学员们正在集合，一辆挂着省委牌照的轿车驶来。这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休想驶入。车在队伍不远处停下了，车门开了，车上下来了四个人，司机一下来就小跑着绕到车后，开后备箱取行李。另外三个人是张乾、张乾妈妈、空军军官。不久大伙得知，军官是学院机关的行政干部，那时孩子上大学极少有家长来送，即使送，像这种军队院校也只能送到大院门口打住。张乾家人却能驱车直入到宿舍门口，其家庭背景的显赫不言而喻。和他家庭背景一样显赫的是他家对他的宠爱。他妈妈不仅看了儿子将要住的宿舍，还在军官的带领下将食堂、澡堂、服务社、医院统统视察一遍。徐东福 看张潜，张潜也看他，无挑衅，无惧怕，神情平静，仿佛他刚才不过说了句最最普通的家常话，普通的如同吃饭了吗？徐东福显然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无语。张潜也不说，静等回话，好比他一把球打了过去，再等球回来。屋里是静极了，极静下是亢奋的暗流。学员们看一眼张潜，看一眼徐东福，看一眼徐东福，看一眼张潜，如同观看乒乓球赛。徐东福终于开口了，或者说接球了。好，有一个说出心里话的了，那张潜，他准确地叫着他的名字，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为什么烦？张潜不说，他一向话少，他用表情说，说的是还用得着说？鹏飞，你说。面对徐东福的点名，鹏飞猝不及防，脱口应道，我没说我烦。徐东福紧追上一句，但也没说不烦。鹏飞被逼到了死角，想撒谎很容易，撒得让人信服不容易，尤其这种遭遇突袭时，人本能的会为品格和习惯左右。鹏飞诚恳道，队长，我是想，我们苦读寒窗十几年，过五关斩六将，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考到这里，不是来学叠被子的，是来学飞行的。婷婷还是说了，我实在看不出叠被子和飞行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部队得讲内务，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这是常识，但我认为不能搞过了头，搞成形式主义。学员们在心中点头，徐东福明察秋毫，看来鹏飞说到了你们心坎上，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好，我来问个类似的问题，少熙立正走队列跟飞行有没有必然联系？鹏飞不知该如何作答。徐东福环视四周，谁来回答？没人回答。徐东福自问自答，照鹏飞的逻辑也没联系，不光跟飞行没有，跟打仗也没有，但事实上世界上哪支部队不再进行着这样的训练？他们练的是什么？是服从，是统一，是纪律，这是必要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有位军事家说，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纪律在作战中不是手段，是素质，一种素质比一百种手段都重要。全体静默，其心理活动尽在徐东福的掌握。他顺势接着说，说句实话，同学们，飞行和你们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对很多人说可能是一段永远跨不过去的距离。话题切到痛处，学员们骚动。徐东福提高了嗓门， 这不是吓唬，不是要挟，是现实。这现实就是，诸位首先要完成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然后才是从军人到空军飞行员。 眼波一闪，直逼张潜。张潜，他听到的回答是： 我退学。 一周走了两个，传说被一步一步的验证。传说还说，飞行预校淘汰率一半，换算下来，一队得走51个。下一个是谁呢？入学第10天的晚点名上，徐东福宣布了各班班长和副班长的任命。区队长暂时仍然空缺。彭飞是一班班长，宋启良是副班长。在其他人的任命上，徐东福和于建立意见一致，只在彭飞、宋启良身上稍有分歧。于建立想让宋启良当班长，他颇看好这个学员，肯吃苦，很努力，服从命令坚决，家庭好。家庭好相对张潜而言，张潜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是因为他的家庭给了他太多的出路。而苦出身的孩子，如宋启良们，因别无选择，会拼尽全力。徐东福对宋启良印象也不错，只是觉得他能力差点，肯吃苦，很努力，能力差点，是当副班长的材料。当班长不能没能力。彭飞有能力，他有自己的思想，同时懂得服从，自觉服从远比盲从要可贵。最终当然是以徐东福意见为准。理论上说，军政一把手职位高低等同，实际上永远一高一低，孰高孰低取决于诸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做领导必须的个人魅力。于建立是好人，只是有点婆婆妈妈，抓不住重点。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